第164集，护食。 很快，宫中的火炕就能用了。顾元白最为欣喜的不是可以用火炕给朝廷进相，而是他终于可以手脚暖和地睡一个好觉了。这些时日以来，他唯一的一次好眠的觉，正是薛远万里奔袭回京，捂着他的手脚睡的那个觉。他那也一夜无梦，舒爽无比。第二日没人当暖床工具之后，一夜就回到了解放之前。然而火炕怎么都好，唯独却是太过干燥。顾元白早晨起来时需要喝上好几杯水解渴，再摸一摸唇，嘴上已经干得起皮了。田福生时刻关注圣上的身体变化，如今是冬日，火炕虽暖但干，他担心圣上体内虚火过大，但御医把完脉后道， 这些时日还好，火炕防止寒气入体，反而有益。圣上只需要多喝些解渴降火的茶就罢了。若是口干舌燥，肝胃炙热，那才是内火过大，需要忌口了。 冷了不行，热了也不行。行了，朕知道了，下去吧。 是， 圣上，御医跟小的说过，太过干燥还会使手脸皲裂，药膏也需要用上了。 顾元白把手递给他，待到田福生上完药后抽回手，鼻尖却闻到了一股清淡的草药香味，他抬起手放在鼻前一嗅。 朕之前好似闻过这个味道。 圣上，薛大人还在殿前上职的时候，曾问小的要过护手的东西，那东西里也加了草药，味道同这个有几分相似。 护手的东西什么时候？ 正是您染了风寒那次，在花灯节之后，您刚在楚大人府上做了一个花灯之后的第二日。 啊，是那次啊。那次朕烫了嘴，薛远上前护着，结果动作太急，反倒是粗手擦疼了朕的唇。难怪之后在避暑行宫之中，他的手变得细腻了一些。但前几日又是后茧深深了，原来那么早就对朕有了心思啊。薛九瑶真是会藏啊。 皇宫里的工匠将会分批给京城之中的王公大臣宗亲权贵们盘炕，第一批中正有薛府的名字。薛老夫人知道这件事之后，和儿媳妇一起上上下下将需要盘炕的地方好好清扫了一番，细细嘱咐了府中仆人从何处开始打扫之后，薛夫人便带着人亲自忧心忡忡地上了薛远的门。自从他上次在薛远床底下发现了一盒玉饰之后，薛远就不准任何人进他的房间。那盒玉饰薛夫人终究还是给他送回去了，但再怎么荒唐，那也得在圣上派人来盘炕之前将那玉饰给藏起来呀。想到这里，薛夫人又是拭泪连连，身边扶着他的丫鬟道， 夫人，您可是想念大公子了。 想念他做什么？好好的男儿郎非要去祸害旁人家的，还把人又亲又摸，薛远就是个土匪模样，指不定是他怎么强迫别人的呢。 薛夫人就这么一路哭到了薛远府中，但派人打扫时却发现薛远床底下的玉饰不见了。薛夫人猛地冷下了脸，心中拔凉一片。 谁曾进过大公子的屋子？ 回夫人，圣上前头来薛府的时候曾让小的在前头带路，来了一次大公子的房间。 那圣上可拿走了什么东西？ 小的不知道。 薛夫人想到了最坏的那个可能，气都要喘不过来，差点一口气撅了过去。过了几天，比盘炕的人先进薛府的却是送信的人，是一封薛远寄给薛林的信。躺在床上的薛林一听到薛远的名字便是浑身一抖，但他不敢不接。信纸到了他手中，展开一看，顿时眼前发黑，恨不得自己不认识字。这是薛远从北疆寄回来的一封信，他自然不是什么家书，而是语调悠悠的一封威胁信。若是薛林不按着薛远的话去做，薛林就永远别想能从床上起来了。薛林没忍住，握着信哭了起来。哭完之后，他又重新振作，唤来人道： 瞧瞧，这次可是大公子安排的事儿，你们可别再耍滑头了。派人去盯着这几个人，楚卫、张旭，耶，怎么还有常语言？ 是，那盯着他们之后呢？ 去看看谁靠的圣上近了些。圣上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去窥探圣上行踪？但要是不做，我这一双手也别要了。你让盯着这几个家伙的人注意，要是谁得了圣上的恩宠，日日和圣上待在一块儿，那就暗地里找个机会把他们做掉，懂了吗？ 好，常大人也是如此吗？ 嘿嘿，大哥升几级来都能杀了我，一个常玉言十几年没见的儿时好友，你觉得大哥会饶了他吗？ 哎，小的懂了。 这封信是薛远在北疆所写的信，是他在还未被刺激的从北疆跑回京城前写的一封。那时因为他几个月里往顾元白面前送的信都没有得到回应，薛远就以为圣上忘了他。这封寄给薛林的信正是要薛林去看看圣上有没有在薛远不在时被其他人蛊惑，有没有与其他人亲密起来，如果有，那就记下来是谁。薛大公子信中的语气懒散，却跟护食的狗一样阴沉。 离他近的人，受了他笑的人，谁碰了他的人，一个个记着，写信寄给我。 这是薛远的原话。薛林猜他是打算亲自动手杀光这些人。薛二公子认为自个儿还是了解薛远的，知道薛远的很。虽然薛远在信中没有明说要处理掉这些人的意思，但薛林也有想法，他想要更进一步的来讨好薛远。 万一人死了，薛远一高兴就不在乎我曾经想谋害薛夫人的事了呢。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